点一点，却就像缠绵。临走前夜，老人守候在他的身边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Thank you.

经常不吃早餐的人是很容易肥胖的，表现呢是腹部的脂肪堆积、胆固醇升高，这些呢都是心脏病的诱因。此外呢，不吃早餐的人胰岛素的水平更高，久而久之呢容易患上糖尿病。那些从小就不爱吃早餐，长大后还保持这个坏习惯的人，在接近3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向心脏病发展的趋势了。 最好的爱给你。

接下来为我们带来动听歌声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纪敏佳。纪敏佳在超级歌单这个栏目当中呈现出一派成熟女性的妩媚和婀娜，她越发纯熟的唱功和嘹亮的嗓音也让听众眼前一亮。一起来听到纪敏佳的 我给你多少天真，你送我多少残忍，我给你多少认真，你送我多少苦闷，我给你多少体温，你送我多少寒冷，我给你多少青春，你送我多少伤痕，我不恨也不后悔，转身之后隐藏我落下的泪，也不否认，我的心碎了，从此不再完整。爱着你，等着你，是伤了心的人，抱着你，拥有你，是失了心的魂。爱着你，等着你。 失了心的魂。

情也没发生过，不曾有学会自己承受。也许吧， 也许吧， 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。一切的决定只因你爱太多，懂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让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爱去忽略我，总是淡淡轻笑不理你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。曾经也许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一直有空，真心剩下心中的你，可成了你有我不是你就不合了。曾经也许那么努力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忘掉，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你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，叫做《白色恋人》。这首歌走的是世界音乐的路线，《白色恋人》贯穿了中外古今的历程，大气磅礴，非常的豪迈。一起来听到《白色恋人》，来自游鸿明。 冷空气却清晰，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，是美丽。为了要遇见你，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。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。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我斯托克的伏案，沉寂期叹。撒哈拉满天黄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身无尘封，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一欢聚散，一人烟写在心上，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。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寂轻叹。撒哈拉 你相逢，人世间飞烟不散，一夜夜写在心上，寒声冷，白色恋人，却也灰色的年年。 Okay, I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, so stay.